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中第七十名，卷中第七十名，立业成王品第七，请看经文。而是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观是阎浮众生，于心动念，无非是罪，破惑善利，多推粗心，若遇恶缘，念念增益，是等辈人，如履泥土。”富裕重视，见困见重，逐步生存。我们看这一段啊，这一段里面是这一部经里面的，也是重要的一部分，特别是在现在的七月，民间都知道这些超度的法师。这个超度法师是从什么地方起源的？依据什么样的理论？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都会给我们呢说得很清楚，很明白。经一开端，这是地藏菩萨对释迦牟尼佛说的这段话，这是他在我们这个世界度化众生所见到一些事实的状况。阎浮众生，这是指我们这个地球，举心动念就是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无非是罪。地藏菩萨说的这句话有没有过分？我们自己要认真冷静地去思维，起心动念是不是罪？那么佛讲这部经，这部经是在方等会上讲的，在那个时候三千年前，菩萨说这句话，确实会让我们怀疑。那么，如果在现代这个时间来讲这句话，我们就会很肯定，确确实实起心动念，无非也是罪。可是菩萨的意思很深，为什么呢？起心动念就是罪，这个话说起来难懂了。在如来果地上，在化身大士破一品无名这一份法身，我们讲原教初住菩萨，他们还会不会起心动念呢？不会了。这个意思诸位听懂了也就明了了，起心动念呢 就落到十法界里面去了。所以他那个罪的标准定得高啊，那个标准是一真法界跟十法界的起先，你落到十法界了，那你就是罪了啊。十法界里面声闻缘觉菩萨还有佛啊，藏教的佛、通教的佛啊，这起心动念是什么呢？已经把你这个真心真性呢变成了实了。你看《法相宗》里面讲修行的标准，转世成智啊，啊，转八识成四智啊，起心动念呢，转四智变成八识，这是这样。是从这个标准上说的啊。我们今天这个世间那个标准就更低了，今天这个世间标准是什么？三恶道的标准啊，起心动念的时候都是三恶道的罪业了啊。当然地藏菩萨了，确确实实这个意思是指三恶道的标准啊，确实指的严重的分别执着啊。设法界里面分别执着很薄啊，很淡薄，六道里面分别执着就严重，尤其是恶道众生。所以佛在这个大乘经上跟我们讲十法界的业因啊，这是我们真正想学佛的人一定要很清楚很明白啊。常常用佛陀这些教诲呀，来测验自己，我们功夫是不是得力？我们修学有没有偏差？有没有错误？啊，用这些教诲来检点啊，来考察了，像读书一样，常常啊要查看自己的成绩。那么佛告诉我们十法界的业因，这个业因当然非常复杂啊，复杂里面总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啊，我们讲第一个因素啊，佛就给我们说这十法界的第一个因素啊。那么佛称佛第一个因素是平等，佛是平等心的，等念众生。如果有分别，就不平等。所以佛看虚空法界，决定没有分别，那是一体的。平等心是成佛的第一个因素啊。菩萨是六度心，起心动念能与六度相应，这个人是菩萨。圆觉心是十二因缘，念念跟十二因缘相应，这是辟支佛。念念与四谛相应是什么啊？这就讲第一个因素啊。念念与十善 四无量心相应。四无量心是慈悲喜舍，这是六道里面的天道啊。为什么会升天？上品是善，还要具足四无量心，这种人升天了。到人道里面来得人身，与五戒相应。我们今天得人身，从过去生中修行呢，与五戒相应，这是得人身的。那么三恶道与贪相应是魔鬼道，与嗔恚相应的地狱道，与畜生与这个愚痴相应的畜生道。那么十法界里面，这里面还有个修罗道，修罗比较特殊啊，修罗是修善啊，也修上品十善，没有四无量心啊，而是共高我慢啊，嫉妒心很重，好胜心很强，他也修上品十善的，这种人是修罗印的啊，都是罪呀 啊，无非是罪呀。那我们想想，我们起心动念与哪一个相应？这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我们很冷静地去观察、去思维，觉得自己起心动念与哪个法相应，将来就到哪一个道里面去受身。你到哪一道去投胎，说实在话，没有人在这个地方啊逼迫你，没有啊，完全是自己造作，自己感受。这里头没有别人给你做主宰呀，啊，上帝也做不了主啊，阎罗王也做不了主，佛菩萨还是一样做不了主，谁做主呢？自己做主，就是你起心动念呢与哪一个法相应。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我们掌握到这个原则，每一天起心动念呢，自己就很清楚了，知道自己的念头落在哪一道，这个人是觉悟的明白人。那么我们要想往善道去，纯善、至善是佛菩萨真两道啊，要想做佛菩萨，那你一定要修清净平等觉啊，用清净平等觉心去修六度啊，起心动念与这个相应，你走的是佛道，你没走错啊。如果我们起心动念与贪嗔痴相应，那你走的是恶道， 你走的是三途啊。佛是把宇宙人生的真相告诉我们，我们自己往哪里去他管不了，他没有能力来限制我们。所以大乘经上才讲啊，这佛自己说的，佛不度众生啊，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众生得度是谁得分？自己悟自己度啊，佛只是给你做增上语言而已啊。所以佛法是私道啊，佛菩萨是我们的老师的，跟世间学校老师一样啊，老师能教给我们啊，把这些道理讲给我们听，我们明白觉悟了，方法教给我们，我们自己要去做啊，才能得到好的成绩啊。所以成绩好坏与老师不相干了，老师再慈悲再爱护我们，也不能把我们的成绩提高啊，要靠自己努力啊。同样的道理，我们学佛将来要到哪一个法界，要得什么样的结果，完全要靠自己。去学佛的人跟不学佛的人差别就很大了，不学的佛的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啊，不知道怎么个修法了，多做善事。这世间人现在一般崇尚的大慈善家，多做善事，如果多做善事还有个好圣心啊，要命啊，在社会上他要取得地位，要大家对他尊重啊，对他赞叹啊，有这个意念在里面，那我们就晓得他的果报在修罗道啊，看他修的佛大小，佛要大的天上做阿修罗，次一等的人间做阿修罗，再次一等的是魔鬼畜生里面做阿修罗啊。所以唯有啊接受佛的教诲，知道这些事实真相啊，断恶修善而不执着啊，心地平和啊，用现在人的说的话，永远保持低调，这个好啊。你走的是菩萨道啊，佛菩萨对于任何人谦虚恭敬，对善人亲近，对恶人也是谦虚恭敬啊。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最近我们在学习华严，这一部大经可以说把虚空法界都说到了， 切众生之类，没有一类漏掉。佛在经里面到最后总归结，归结到十大愿望啊，这个戒总结十个纲领，所以那个十大愿望展开啊，就是全部的华严经啊，华严经最后浓缩啊，就是十大愿望。所以你要真正了解这个誓愿里面所含的意趣，修学的方法，你不了解全部华严经，你怎么会知道啊？你怎么会修学啊？那是总纲目啊。可是这个总纲目，我们再要把它简化，我们提出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二十个字，注意想想，这二十个字跟十大愿望相不相应？然后啊，我们这个修行用功啊，才真的掌握到要领啊。我们修什么？起心动念与这二十个字相应啊，把那个不相应的念头统统改正过来，念念都相应，那我们晓得我们走的是菩萨道，我们走的是成佛之道。华严到最后皆归到西方净土啊，十大愿望倒归极乐。我们这二十个字最后结归到念佛，所以在行门里面是越简单越方便。解要深要广，行门要专要细，功夫才得了。现在有许多好的同学啊，好的修行人啊，常常跟我谈起来功夫不得力，很想自己功夫得力。为什么功夫不得力？你要知道原因。不得力的因素啊，就是我们举心动念不相应，依旧还是贪嗔痴慢，那怎么会相应？道理在此地，原因在此地。菩萨在此地后面这几句话说得好啊，破惑相立，多退出现。这个破 是脱离苦三恶道。菩萨在恶道里面教化众生，诸位要知道，在恶道里面教化众生的都叫地藏菩萨。观音菩萨到恶道教化众生，文殊菩萨到恶道教化众生，都叫地藏菩萨。所以地藏菩萨的名号绝对不是专指一个人。我们现在学佛的人呢，就很执着啊，地藏菩萨绝对不是观音菩萨，就像我们学校老师一样，这个老师叫郭文，郭文老师绝对不是英文老师，哪里晓得他在我这叫郭文，隔壁教室叫英文，是吧？他多才多艺，他样样都能啊。我们这搞错了啊！所以你要真正通达明白了，晓得一个人呢，具足一切菩萨名号的头衔。他都是啊，他在什么场合我们就称他什么菩萨。诸佛如来也是这样的呀，那么这是说他教化的这些众生好不容易在三恶道让他醒悟过来了那么这种醒悟，一个是菩萨教学的善巧方便，另外还有个这个众生有善根如果没有善根，菩萨对他那是无可奈何怎么样讲他不相信，他不能接受他还排斥有善根的人，你一说，他听了点头，觉得有道理，他相信你。善根深厚的人，他能够依教奉行。所以一定要有善根啊！菩萨在恶道里度众生，都是善根很深厚的。那么这些人回头。向善这一念回心呢就离开恶道，离开恶道呢多半是到人天到人间来的多，到天上去的少数而且到天上多半是四王天跟塔利天那么三到人天这是善利呀他得到善利了，可是一三到人天之后啊又退心退团又迷惑了不但迷惑若有我言呢念念正疑疑是加多那我们看看现在这个社会环境六根所接触的都是恶缘自己无始界以来烦恼习气很重，再看到外面的种种诱惑的恶缘，念念正义就又造罪业了。这几句话是确确实实是把我们现前社会的现象 描绘的淋漓尽致，太清楚了，太明白了。我们自己生活在这个环境里头不晓得，所以这几句经文我们要特别把它记住。啊，时时刻刻想到菩萨的教诲，啊，我们确实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如果没有高度的警觉，啊，这一生虽然云很殊胜，啊，得人身与佛法，云虽然殊胜呢，将来果报并不殊胜，怕的是还要多三途啊。对人生都靠不住啊！你要想来生再得人生，那你就想想你的五戒十善有没有做到啊？五戒十善自己非常冷静客观啊，就观察我们五戒十善的可以达到80分，来生的人生呢没有问题啊。如果五戒十善能够达到满分，来生决定升天。假如五戒十善连50分都保不住，那就危险了，三卧道去了。啊，我们世间一般人讲啊，人死了就做鬼呀，啊。六道里头，为什么人死一定就做鬼呢？啊，为什么不说人死了又来做人呢？人死了就升天呢？为什么不说呢？大家都肯定人死了就做鬼了，这个说法也不无道理啊。啊，鬼道贪心重啊，嫉妒心重，我们看看哪个人没有贪心，起心动念都是贪啊。世间人贪图五欲六尘，现在这个世界啊，特别贪的财啊，学佛的人里头还有贪的，贪佛法啊。诸位要晓得，贪佛法还是得变过。不是说我们把贪的对象换一换就行了，不行了。佛是叫我们断贪心的，不是叫我们换对象啊。贪佛法还是变恶鬼啊，在鬼道里头比较有福报就是。理事都要明白，都要清楚啊，然后才知道自己心起这一生呢走的是哪一条道。下面这一段是比喻，世等辈人，就是指这一辈这些造作罪业的众生。前世接受佛菩萨的教诲，这一转世啊，把前世的通通忘得干干净净，这一三生当中未必能够遇到法缘， 未必能够继续再修学。多半都是退转的，所以这些人呢，如履泥土啊，负于重视啊。这是举个比喻说，这些人呢，好像他走在泥沼里面，那很可怕，很危险的。啊，一不小心就陷到那个泥里面去了。不但呢走这个行路，而且还负于重视，那么换句话说，加速度的堕落，渐困渐重，逐步深邃，这是陷下去之后你没有办法处理，那现在泥沼里面，我们知道这非常危险，非常可怕，因为现在泥沼里面动弹不得，比掉在水里面还可怕，水里面你还可以游啊，还可以动啊，泥沼里就动弹不得。若欲若得欲知时，既欲减负啊，或全于负，是知时有大力故，复相扶助，劝令老久。若大平地，虚行卧路，无再经历。那么从这个比喻，我们再回头再来论事，这个人如果他有缘遇到善知识，此地讲的知识就是菩萨了，有缘遇到佛菩萨，佛菩萨帮助你，这种比喻是或者是帮助你减轻你的负担，或者是把你的重担完全接过来，那么这就是比喻，说这个知识有大力故，他有能力，有这个力量。这个大力是指什么呢？佛法里面讲的五根五力了，信静念定慧，善知识有这个大力了，来辅导你，来帮助你，劝你老久，劝你站稳，那么遇山之时条件就是善心善念，大乘佛法里有常说，佛是门中不舍一人，所以那个善心善念要生起来，就能够感动佛菩萨，感应道交，不可思议，老子这个比喻，善心不退也， 那你就是你的旧根呢就占牢了。若达平地，平地这是超生的，比喻人天两道，天台大师给我们讲解十法界，他说得很巧妙，把十法界开成一百法界，每一个法界里面都居住十法界，是一百界。《法华经》里面讲的每一个法界有十如是，一百法界千如啊，天台家讲的百界千如，百界千如是讲宇宙人生的真相。我们今天在人法界，人法界里头有十法界，如佛教诲，我们起心动念与自信平等相应，我们就是佛法界；起心动念与六度相应，我们就是菩萨法界。所以起心动念都是贪嗔痴慢，这是三恶道的法界。虽然我们现在还在人道，但是你造作的是三恶道的业因，将来必定入三恶道。这就好比我们现在已经掉在泥坑里面一样啊。那么遇到善知识，遇到佛菩萨啊，佛菩萨把事实真相说出来，我们觉悟了，觉悟了赶紧回头啊，就跟老住啊，起心动念一切造作决定于无界十善四无量心相应，这就是老讲，这就是踏到平地。幕后这两句话说得好啊，虚心卧露无在境地，卧露通达卧道之路，就是贪嗔痴慢，这是通达卧道的路啊，不可以再走啊，再走没有人能帮忙，起心动念能与阿弥陀佛相应，这是成佛之道。怎样才能与阿弥陀佛相应？用平等心念这一句佛号就相应。平等心就是清净心，所以念佛堂的堂主啊，常常提醒大家放下万缘，放下身心世界，这个世间人 好人也好坏人也好与我统统不相干啊，我见如不见，闻如不闻啊，就用一个清净平等心去念阿弥陀佛，那么你走的这个路成佛之道。决定不受外面境界影响，你成功了。所以《华严经》真的是无上法宝啊！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世间种种现象都是诸佛如来变现的啊，是不是真的呢？完全是真的，一点都不假。所以我们对于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用个什么心看呢？清净平等心去看，通通是诸佛菩萨实现的，凡夫只有我一个，我一个人是凡夫啊。这个话很有道理啊。肯定是诸佛如来实现。为什么会这么肯定？华严上说，唯心所现，心就是真性真如本性，心就是圆满法身啊。大家常常在经上面清净法身，清净法身变现出来的境界，这就是诸佛如来应化的，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所以一切的事情是来度我一个人的。即使我明白了，觉悟过来了，看到大地众生通通是诸佛如来，那自己就成佛了。佛眼睛看一切众生都是佛，菩萨眼睛看一切众生都是菩萨，凡夫眼睛看诸佛菩萨都是凡夫。在华严上说的，一切一切，一切皆一。你今天是动的什么念头，你就是在那个法界。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了，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样去修啊，如何成就自己无上菩提。这是修行正果绝妙的方法。使自己在一切境缘当中真正成就清净心，真正成就平等觉。所以一切众生种种事心啊，就种种的作为，我们不要放在心上啊，要晓得自己应该怎样做法啊。我们知道种种事现都是为度自己，都是叫自己这个心在境界里面平下来啊。我们看到不平，那是我们自己还有烦恼还有习气， 还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啊，故在自己啊。所有一切境缘，我们接触到之后，心是平静的。哪有妄想分别执着，这个时候你接触外求境界生智慧，清净平等觉醒起来，所以虚心过路无在境里，这八个字苦口婆心啊，我们要能体会。再看下面经文，世尊，悉我众生从纤毫间便知无量，习是习性，我们一般人家习惯，无始劫来的习气，恶习气多，善的习气少啊。如果善的习气多，他起心动念呢，一切作为自然跟善相应。那为什么我们一切的造作跟这个恶相应，就恶习气太重？啊，那么起心动念从纤毫间呢，变质无量啊，就是受外面恶缘的影响啊。他这个注解里头也做得好，恶习是指种子，习恶是指现行，这个说法也很好。我们里面有这个恶习的种子，无始劫来的习气，遇到外面这个恶缘，它就起现行，起现行就造无量无边的罪。这个事情非常可怕了，所以堕落在三途恶道很不容易处理，世诸众生有如此习，临命终时父母眷属以为设福以子前路。那么这是讲到修福，家亲眷属要怎样去帮助他们，再生的时候劝导他，他不肯回头，我们知道彼堕恶道，就如前面婆罗门女光目女，这是给我们做出示范，做出榜样。家亲眷属造作罪业堕落恶道怎么办？应该给他设伏，自是帮助啊，对他的前途希望能够有所帮助。 那么真正帮得上忙的，给各位说，只有佛菩萨。除了佛菩萨之外啊，太难太难，谁能帮得上忙啊？那么下面就是教给我们修福的方法，修福的方法非常多啊。此地只举几个例子，希望我们能够啊，举一个例子里头，能够啊想到许许多多修佛的理论与方法，闻一知十啊。或许翻盖，既然有灯，或转读尊经，或供养佛像，借助圣像，乃至念佛菩萨及辟支佛名字，一名一号，立临终人耳根，或闻在本时，示诸众生所造恶业，记其感果，必堕恶趣。原是眷属，为临终人修此圣因，如是重罪，悉皆消灭。经上所说的好像很容易 啊，这个事情不难做到，能有这么大的效果吗？啊，如是重罪悉皆消灭，能有这么大的效果吗？现在人多了，没有不怀疑，我们也怀疑。怀疑的原因是对于这一段经文所叙说的没有真正的信。如果真的理解了，你就不会怀疑。啊，第一，这个因素要正法住持，那正法没有了，只有这个形象，形象不管用啊。啊，样子没有什么用处啊。那如是重罪消灭不了啊！我们这个出家人没有什么机会要说真话了啊！有一些出家人，你看天天替别人超度，最后自己死了还堕道，你想想看，他能渡得了人吗？这不是现成的例子摆在此地吗？我们亲眼所看到的，出家人临终迷惑颠倒，那个相非常难看啊，不是瑞相啊。他不是天天在炫翻盖燃油灯，天天在读经吗？啊，李牧原居士前天报告不是告诉我们一位啊出家人，每天从半夜12点钟就起来念经，一直念到天 什么监督呢？到最后临终的时候，人家叫他念阿弥陀佛，他就举个拳头，迷糊颠倒走。所以这个地方第一个条件是正法住持才有这个效果啊。正法没有了，装成这个样子没有效果。过去李炳老禅给我们说，不怕没妙啊，就怕没有道啊。没有妙没有关系，只要有道啊，都能够超度。那真的能超度。我们在谭旭老法师《隐尘回忆录》里面看到《八载寒窗度论言》那一段，你看看人家没有庙啊，人家有道就能超度啊，所以要想的，玄翻玄盖什么意思？翻是佛门里面的旗帜啊，什么用途的呢？招来大众心经文法共修的，是这个意思啊。前面我们曾经读到，我还特别叫同学们注意，这个翻窗宝盖上面决定不可以用佛菩萨的名号，不可以用佛菩萨的形象。为什么呢？这是供具，供养具啊，不可以用佛菩萨来供养佛菩萨，那成什么话了啊？我们地藏菩萨旁边大殿上给他悬幡，那个幡上也写南无地藏王菩萨，用地藏菩萨去供养地藏菩萨，我们要改啊，别人不要管他。翻窗宝盖呀，不修佛菩萨的这个名号啊，知道这是供养制啊。那么我们要供养啊，是以我们自己虔诚心去供养。这样才好啊。所以没有正法，你学这个翻窗宝盖那只是一个样子，没有内容啊。像我们现在念佛堂啊，这是应当要宣翻啊，讲堂宣闯。今天讲经，在过去这是讯息，通知大家，我这个道场今天讲经，我们旗杆上挂着个标志，人家一看知道啊，今天道场有讲经，今天道场有共修啊，凡是共修。那么现在这是一种纪念，因为都是大厦林立，你挂的那个旗帜外面人看不见的啊，所以现在我们用报纸广告啊，用电话来传达，这个就是这个翻传的意思。盖是宝盖，这是悬在 佛像的顶上。他表法的意思是防止污染，我们今天讲的环境保护啊，用什么方法来防止污染呢？要讲经说法了，讲经说法就是防止污染，时时刻刻提醒你，帮助你觉悟啊。所以你要懂得意思，要真正去做。那么由此可知，玄幡就是提倡共修，玄奘那就是讲经说法，名实相符啊。燃灯，燃灯表什么？舍己为人，燃烧自己照耀别人啊！现在的话叫做牺牲奉献啊！利益众生呢、啊，那你是真的燃灯啊！所以要晓得全是表法的，那大家不懂这个意思，你这种表示没有人懂得嘛，没有人知道嘛，它起什么作用呢？一定要大家都懂得，大家都懂得，一定要把佛的经教要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这些现象才能产生效果。和专读尊经，你看这个上面用一个转字，读经为什么转读尊经？转是什么意思？转变我们的念头啊，读经，我们的念头都是六道轮回的念头，轮回心，转过来学佛菩萨，转轮回心为菩提心，转轮回业为菩萨业，学佛，佛不在世，怎么个说法呢？只有依靠经典，三宝，佛在世的时候三宝具足啊，以佛为第一了，佛不在世，只有佛的形象留在世间啊，给我们做个纪念，以法宝为第一啊，依教奉行，要读经啊，要研究经义啊，得了要能解，解了要能显啊，和供养佛像及诸圣像，这个圣像就是菩萨像啊，供养佛菩萨形象有两个意思啊，一个意思是报恩的意思，如同我们中国人家里面供祖宗的牌位一样，

啊，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境界还会起心动念，那不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心接触外面境界不起心不动念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个叫阿弥陀佛。啊，我们能懂得这样念法，那这个临命众人一粒耳根呢，永为道中，这个功德大了啊！我们念佛的这个力量啊，现在我们讲用这个波来讲，大家好懂好懂。啊，这个念力就是波动啊。真诚的心，清净的心，这个波无比的殊胜啊，人虽然死了，他的意识还在啊，他还会去投胎啊，我们讲的阿赖耶识还在啊，这就叫和文在本识。阿赖耶识他还在活动，活动啊，他也有波动，我们这个波动可以跟他的波动起感应道交的作用，这个就是加持，这就是他得到的利益。啊，帮助他在他的阿赖耶识里面种下佛的种子，啊，这个种子力量的强弱在我们念的人，我们念的人明理念念相应，那这个种子力量非常强大。如果我们不明这个道理，也或者恭恭敬敬念这一声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力量就比较弱。有没有好处呢？有，这一生得不到。这是说我们修复的一些方式，这举几个例子。世诸众生所造恶业，即其感果，必堕恶趣。这个即就是我们客观的观察，我们想想他一生所造的业啊，你知道因呢，就晓得将来的果报啊。这佛说得很好啊，欲知来世果啊，今生做这事啊，他这一生所造作的是什么，想想将来应该落在哪一道。如果他造的恶业多，必定堕恶道吧。这个恶道里头包括地狱魔鬼畜生三恶道啊。一个学佛的人观察就很清楚啊，从这一个人他的习性啊，他的嗜好他的作为，处事待人久就能够判断他日后往哪一道。 原是眷属为临终人修持圣音，这个圣音是讲供养佛菩萨，供养佛菩萨，诸位特别要知道，绝不是在四相上的供养，四相上的供养你就得到这个殊胜的果报，那不变成贿赂了啊，有罪业给佛菩萨多送一点礼物他就保佑了，这个不但呢没有福啊，还造更重的罪业。为什么呢？我们心目当中把佛菩萨也当作贪官污吏来看待，你说你这个罪重不重？那不但对亡人没有帮助，反而加重他的罪业。所以一定要懂得行事后头是有表法有羞耻功夫在里头，不但我们自己依教奉行，而且这个表法还能够劝导大众入法修行，这个功德就大了。这个圣音是从这个地方讲的，那么他的罪业才能够消灭。所以前面呢，这个光目女跟婆罗门女做的那是个好样子，我们要细心去观察，去体会他们是怎么个修法的。再看底下这段经文，若能更为生死之后七七日内广造众善，能使世诸众生永离恶趣，得生人天，受圣妙乐，现在眷属利益无量。那么这个就是说，人死以后在现在风俗习惯里面做乞，做乞的来源就在此地。为什么要做乞？乞要怎么个做法才对这个亡人真正有帮助？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多数人死了以后不是立刻就去投胎死了之后他还有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叫中阴，这个人道人生失掉了，还没有去投胎，当中这一段的期间，这段期间佛在经上讲大多数人呢是四十九岁七个七大多数人呢都去转世去了再看他的行业落在哪一道，他就受果报去了。那么在这个一段期间当中，他每七天有一次变异生死这个生死在他来说是相当痛苦的，给他做这些佛事减少他的痛苦，增加他的福利，所以叫你在这个七七日内的时候广造众善如果七七四十九天天天都给他修福那他的福报就大在世间人士到七天修一次总比不修的好嘛实在讲的是这个四十九天之内天天要修这才是真正的帮助这个语言就非常殊胜 啊，那么现前家亲眷属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这个是自他勉励的，啊，而修福的方法前面讲的这个办法好，啊，宗尊念佛给他回向，这个是最有意义的事情。那么修福啊，这个广造众生，这里面包括很多很多啊，以这个诵经念佛回向为主。如果他有能力将这个亡人遗留下的财物广行布施啊，那他的福报就更大啊，都要我们能够懂得明了啊，这个家亲眷属啊能够替他做。是故我今对佛世尊，即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劝于阎浮提众生，临终之日甚无杀害，即造恶缘，拜祭鬼神，求助亡灵。这是地藏菩萨大慈大悲也，给我们说出这些事实的真相啊，然后我们才晓得民间许许多多这些做法呢，对于死去的人呢大大的不利啊，对他们真是毫无帮助，加重他的罪业，这个做得很残酷啊！菩萨在世尊面前，于会还有天龙八部人非人等，让他们做见证，证明地藏菩萨所说的话句句真实啊，他为什么不说这个诸佛如来及大菩萨来做见证呢？诸佛如来大菩萨明了，他知道太清楚了啊，让这些诸天鬼神来做证明，劝导阎浮提众生在临终之日要谨慎，决定不能杀生，决定不能造恶缘啊，随人过世啊，要给他办后事，要邀请家亲眷属他的亲朋好友，这个聚会里面有很多的杀生吃肉啊，啊，祭拜鬼神呢，这个都是造罪业啊。那么，这是我们随时随处都看到。我们要想为亡人祈福，还要杀害众生去祭祀，我们仔细想想，唯恐这个亡人再生的时候杀业造的还不够啊，还要给他添一点呢、啊、 那不是这个意思吗？啊，唯恐他堕落的还不够深呢，再把他往下塞一点，就干这种事情，绝大的错误啊！这个道理要多想一想。那么下面就再说出这所以然的道理，为什么不可以杀害，为什么不可以造作恶人，是何以故？而所杀害乃至败绩，无先豪之力立业亡人，但皆罪缘转增深重。这个开始我们决定不能够疏忽，要牢牢的记住啊！因为这种事情我们常常会遇到啊，一定要讲清楚说明白，让他知悟啊。拜祭归神与亡者确确实实没有一丝毫的帮助，决定不要打妄想。他造作的罪业啊，我们拜祭鬼神，鬼神会原谅他啊，鬼神会赦免他，没得到啊。世间或许有一些贪赃枉法的，鬼神里头没有 啊。中国古书里头所说的聪明正直之为神啊，所以这些八戒鬼神、谄媚鬼神、希望鬼神能够原谅赦免，这是一种错误的心理，这是用犯罪的行为啊，哪里能够得到帮助啊？所以这种做法但皆罪缘啊。所以明白这个道理的人，我们这个世间婚丧喜庆这些宴会当中决定不能杀生啊，杀生呢，那就是这两句话，但皆罪缘转增深重。这部经上讲得多，讲得详细啊，庆生祖寿，你希望长寿，你杀害这些众生，你能得长寿？啊，所以人有劳苦，有病苦啊，临终的时候那个苦的现象，我们看起来都不忍心啊。他为什么会有那些现象呢？他不懂道理啊，一生当中只知道给众生借罪缘啊，即使是世间大富张者也不能避免啊。富贵人家死的时候造作种种的业障啊，我们亲眼所见， 这个世间豪门贵族啊，死的时候都是很长一段期间的病苦，现在所讲的老人痴呆症，到末期的时候人事不行，家亲眷属都不认识，迷惑颠倒，在这种状况之下他往哪里去？当然是三恶道嘛。一生再发达再辉煌，死了之后堕三恶道，你说他有什么成就？不如世间一个贫贱之人老实念佛，人家前途啊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哪里能够跟人家相比呢？所以你在这个世间得到亿万的财富也比不上那个念佛往生的贫穷人啊，比不上啊。我们所看到的人家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没有病苦，站着走的坐着走的，这叫真正的福报啊。这才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临终最怕的是迷惑颠倒，临终一迷惑颠倒连助念都帮不上忙，助念必定是这个人走的时候神志清楚，一直到断气都清楚都不迷惑，这个助念是帮大忙，他能够一心跟着念佛了，决定得生净土。所以我们自己要想到自己将来临终会不会迷惑颠倒，要想自己临终不迷惑颠倒一定要修福我们中国人讲五福，五福最后一条用现在话来讲好死啊，那真有福啊，好死决定有好生就是说你来生投胎一定是善道这个一定的道理如果死的时候迷惑颠倒这个善道就没份了。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在一生当中决定不给众生呢结怨仇决定不可以伤害一个众生这众生都是凡夫啊。你伤害他，他怀恨在心的，他永远不忘记，逮着机会就报复，冤冤相报没完没了不但不可以杀害众生，令众生生烦恼都是罪过我令众生生烦恼，众生就会令我生烦恼，冤冤相报嘛。所以菩提道上要一帆风顺的， 要记住这两句话，不可以给人节约，佛教给我们跟大众接触要和言爱语啊，我们要常常想到我们用什么态度对人，人家用什么态度对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实这个里面的含义很深很广，再看底下这段经文，假使来世或现在生得获圣分，生人天中，原是临终备注眷属，造事恶业，亦令世人啊是命中人，殃雷必变，晚生善处。这一段讲得好啊，这是事实啊。假使来世，是说这个临命中的人已经死了，死了之后那就是属于来世，或现在生呢，是这个人还没断气，但是这个人呢再生呢是个善人，是个好人，自己啊没造什么罪业，因为他的家亲眷属啊煞生祭祀，拜祭这些鬼神，求助亡灵啊，亡灵邪神邪道啊，这病重了，病危了啊，求这些鬼神呢来帮助不知道他造的是罪业啊，煞生祭祀那么这个煞生就是为这个病人呢，他本来是可以生善道的得生人天中啊，他生善道，因为家亲眷属造这些罪业，这个罪业他要成道他要到阎罗王人里面去辩论所以生善处就耽误了晚生善处如果已经断气了，他在阎罗王里还要辩论这耽误他这个生善道的时间如果没有断气，你看他在病床上的种种痛苦，他那个神魂在那边，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学佛的人，临终啊，那是我们关键的时刻。身边照顾你的家亲眷属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决定不能够做错事情。你现在这个赤宗须知这个古书里头是赤宗精良，文字比较深，现在人呢不容易看得懂所以用白话文重新写了 这个小册子很重要啊。家亲眷属在病重的时候，一定要叫每一个家人都要读，都要明了啊，如何来送终，如理如法的送终，真正帮助他。这个世俗里面送终的方式问题很多啊！啊，我们读这个经，自己再细细去思维啊，想一想，佛讲的有道理，还是世俗做的有道理？啊，要平心静气，很冷静的去思维。这个里头得失利害啊，关系太大了啊！啊，一堕三途，那个时间是论劫来算的，这经上常讲无量劫，多可怕！啊，如果我们对家亲眷属爱护，怎么能忍心啊让他堕三途？即使他造作恶业，我们也想方法让他从三途里面早一天出来超生的啊，怎么能忍心叫他堕恶道啊？下面说，何况临命终人，再生未曾有少善根，过去本业自受恶趣，何人眷属更为正业？啊，这何况这一个临命中的人，在生前造的善少啊，一生的造作恶多善少。恶的力量强啊，那个善根的力量不弱啊。过去本业自受恶趣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人间现在看到是个人身啊，仔细再一观察，他是不是个人呢？中国古书祖传里面讲，人气场在妖心呐。这个意思怎么说？人要是把人道失去了，这个身是妖魔鬼怪，不是人呐。啊，常是什么呢？常就是五戒啊，儒家讲的常啊，仁义礼智信。这个人啊，不仁不义啊，不讲理不讲信用，这个人就是妖魔鬼怪，不是人啊。现在是像个人一个样子，死了以后就入三途啊。所以此地讲故居本业自受恶趣，怎么忍心家亲眷属还造这些恶业让他去承受？这个是大错特错。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